28. 礼赞弥勒，一心观礼，灵山会上，亲诚佛悔，授予大圣无量寿经，足以弘扬净土法门。现在兜率内院，当来三会龙华，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，福德无边，弥勒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呢几个大菩萨最后一篇是弥勒，当来的佛，而家正在兜率内院，先师虚鲁在广东遇难的时候，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条，大家踢啊咁。所以我哋如果受一啲折磨啊，我哋諗一諗呢啲人，想下洛拿祖师俾人关起嚟，土炉里头十几年啊，俾佢食毒药啊，想一下虚劳，让佢哋农民装入咗口袋里头呢，就用脚踢，肋骨呢都踢断咗唔知几多条，受嗰个冤枉啊，话佢系地主啊，庙里头亦有田嘛，人哋就话佢啊，就攞佢呢当而好似地主咁样对待啊，斗争啊。我岳父同佢医病，觉得就感冒啫，好快就会好㗎啦，后来先知道肋骨断咗啦。终于仲系医好咗啦，亦都冇动手术，就系食药食好嘅。佢哋呢就成为咗好好嘅朋友。呢个系虚劳。佢喺病得最沉重嘅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佢死咗啦。佢到咗弥勒嗰度。而家呢一段记载得好详细啊，佢仲系记住咗弥勒菩萨讲嘅偈啊。你哋攞嗰个厚本，上头嗰个大红本啊，注指虚劳语录。今日喺呢度，我哋顺便将佢呢个讲到弥勒，讲到虚劳嘅地方讲一讲。佢就系亲自到咗兜率内院啊，而且睇到熟人，有几个熟人嚟带住佢，俾佢座位，让佢坐落嚟听弥勒说法。讲完法之后，弥勒就同虚鲁讲，你仲系要返去啊。佢话我唔返去啦，弟子太苦啦。讲话唔得，你仲系要返去。佢返嚟之后呢，果然呢系有好重要嘅任务。当时大家都打佢，有人呢就系要佢呢，就问呢个和尚啦，为乜嘢呢个老和尚系打唔死㗎，咁就想打死佢。你睇下，佢问啊，为乜嘢打唔死佢啊，佢哋就回答，老和尚为众生受苦，为你哋消灾，系打唔死㗎。佢咁样听到就害怕啦。呢个事情呢记载喺呢度，就俾佢坐喺东边嘅从头数第三个空位嗰度。阿难做围罗都喺兜率内院里头睇见几个熟人，里头有几个和尚啊，仲有紫柏啊，明朝嘅紫柏啊，呢、这个都睇到啦。讲唯心识定，仲未讲完，弥勒就指住虚鲁话，你翻去。佢话弟子业障深重，唔愿意翻去啦。 弥勒讲：你业障仲未了，业缘仲未了，必须翻去，以后再嚟。底下讲咗一段好重要嘅偈字，几个偈字，后头佢仲有好多句子咧记唔清啦，仲另外有开示佢冇讲宝物啦，大概讲啊嘅系将来嘅，仲有啊种种嘅。虚老翻嚟之后咧，第一个任务就系当时喺广济寺开会，呢、这个底下唔讲啦，以后再讲。所以咧，佢任务未了，好重要嘅任务。我哋弥勒系喺灵山会上，佛喺灵鹫山说法，所以我哋简称为灵山。亲承佛诲啊，亲自承受佛嘅教诲，受到佛嘅祝福，将大乘无量寿经交俾弥勒，叫佢继续弘扬，祝福佢要弘扬净土法门。呢、这个弥勒系承担咗喺法上咁样嘅大事因缘，现在兜率来远，兜率系兜率天，兜率天系欲界天，所以有好多人啊系上兜率天，登兜率来远去见弥勒，到咗外远呢就迷惑住啦。到咗外院睇见嗰个欲界天呢、这个男女啊呢啲情况啊，佢嘅欲心啊，因为呢嗰、那个比我哋更加能够动人，佢更加靓，天人嘅嗰啲情形啊，所以啊就入唔到内院啊，佢喺内院啊。兜率天喺内院，内院喺个道场，而家弥勒就喺嗰度说法，有好多人都喺嗰度啊。嗰、那个系一个道场，亦等于系喺天界嘅一个净土。所以你如果求生弥勒嘅净土兜率内院，亦都不退转。将来就跟随住弥勒一起嚟三会龙华。大家常常讲啊，三会龙华呢、这个弥勒佢嘅福报好大，嚟嘅时候人都系八万几尺咁高，人呢系活到八万几岁。啲东西呢都系自然就生长，你一啲都唔需要劳动，福报呢非常嘅大。因为弥勒系大慈，慈就感受福，慈系让人家欢喜，所以得嘅报福亦系最大。所以啊，大福弥勒而家有好多人啊同佛结咗缘，佢始终冇能够度脱，最后都系弥勒菩萨啊包办，全部喺弥勒菩萨成佛嘅时候得到。三次回龙华就系三次嘅道场，所以弥勒唔系好似释迦牟尼佛，娑婆一直喺度说法，就系、是、三个法会就把可以到嘅都到尽啦，佢就系完成任务啦。所以啊，三会龙华，所以大家讲啊，我哋都系龙华会上人，就系、是、指嘅呢个事情。嗰、那个冇成功嘅，喺呢个时候 等住弥勒嚟到。但係大家要知道，我就算过啦。这个年呢係呀，好大好大，亦都好长好长，唔容易等啊。将来点样三会呢？你将来啊，亦都啊嚟帮助弥勒菩萨宏化。释迦牟尼佛嘅时候，呢十六个大弟子都系佛嘅示现，过去都系成佛啦。好似须菩提，佢哋都系佛啊，示现啊嚟助佛嘅宏化，所以啊，佢先至能够提问题啊，能够问问题啊。好多众生嗰个根器啊，佢想唔到呢啲方面啊。你睇下《金刚经》嗰、那个须菩提问嘅问题啊，温何诸温何降伏其心？呢、这个都系好深、好妙、好好嘅问题。所以就系讲啊，乜嘢人能够报佛恩呢？两种人，一个系善问，问得好，会问；一个呢系善答，但系善答喺第二个，善问摆喺头一个。乜嘢人能够报佛恩啊？头一个系善问啊。三昧龙华就度尽一切众生，喺菩提树下成等正觉。这个同释迦牟尼是一样的，福德无边是弥勒的特点。福德是无量的福德，弥勒菩萨现在只能够称菩萨，而家称为弥勒佛是错的，是未来的佛，而家只能称菩萨。